戰爭風眼亦都集中喺歐洲，預計全球央行嘅緊縮步伐唔會受到太大影響，反而加拿大同埋新西蘭等依賴天然資源出口嘅國家會受惠近期嘅供應扭曲。佢指加拿大或者會連續幾次加息半釐，新西蘭喺今個星期加息亦都將會毫無懸念，預計當地嘅貨幣抗跌力會較強。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美股最新的情况，道指报34489点，升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4452点，升39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1319点，升110点，成交金额是1283亿5000几万。恒指夜期即月份报21361点，升58点，成交超过13000张。部分最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66.4升12.8，恒生中国企业73.44升4.4，美团153.9升6.4，快手60.65跌4.75，�阿里巴巴99蚊升5毫，盈富基金21.52升1毫，京东集团224.2升8.8，中国海洋石油11.06跌1毫，比亚迪股份223.6升2.8，友邦保险80.85跌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836，日元125.23，瑞士法郎0.93，加元1.261，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8。港金系报18260蚊，比上日收市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68.56美元，卖出价1969.17美元。港汇指数96，冇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全球疫情反复，对社会、经济以至其他层面嘅影响实属意料之外。全球病毒学家同科学家不断努力研究疫苗，但从另一个角度嚟睇，疫经智慧又会唔会俾我哋一个全新方向去认识新冠疫情？岑日飞、彭宏基、谭兆章一齐从疫经智慧看新冠疫情。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抗疫。就好似一场长途旅程， 面对沿途未知情况，绝对需要有人同你一起解决问题。 精灵一点抗疫加油站，有医生即场解答你问题。 听众如果有抗疫疑难，欢迎透过健康热线18723111或者 WhatsApp 至96872774留低问题，就有机会等医生即时为你拆解疑难。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精灵一点与你同心抗疫。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外交20问， 继续外交20问知识问答比赛。在一带一路政策入面，其中一个重点项目就是中国和中亚国家进行能源领域合作，当中最大的亮点就是铺设连接中国乌兹别克、哈萨克和土库曼的能源运输管线。那究竟这条管线是运哪款能源的呢？A 煤 B 石油 C 天然气。 依我所见，一是石油，一是天然气。 为什么你这么肯定呢？ 因为煤是一嚿嚿的嘛，通常都是依赖这个船或者火车运送的啦。 哦，所以三者之中煤是最没可能用管道运输，所以不是石油就是天然气。 冇错啦，咁究竟系石油定天然气呢？ 我印象中今次铺设嘅跨国能源运输管线系运比较干净嘅化石原料，系咧，石油干净啲定系天然气干净啲啊？ 咁梗系天然气干净啲啦，所以正确答案系 C 天然气。 冇错，正确答案就是天然气啦。中西亚地区是主要的能源生产国家，拥有非常丰富的能源和天然资源。中亚天然气管道全长约10000米，是世界上最长的跨国天然气管道。通过管道运输，吐富曼的天然气可以输送到中国境内各地，甚至还可以运送到香港添。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一个同香港现时的情况好有密切关系的题目啊，不是关于我们的特首选举，而是关于我们的疫情。咁啊，个题目系讲呢个从疫经智慧咧嚟睇呢个香港呢个新冠疫情。咁啊，我就请咗两位疫经专家。一位是彭雲基博士，一位是地圖王譚兆章教授。彭博士，或者你先打個裝先，或者很宏觀地講，點解可以從疫經的智慧和香港的新冠疫情掛鈎呢？ 疫經其實講就講一個的轉變， 轉變變化學嘛， 變化嘛，咁所有嘅事情，天下自然嘅規律嚟噶嘛， 係 咁，所以咧，其實咧，如果你要講疫情嘅話咧，其實咧就係應該咧，在呢一個嘅遠溯到咧呢一個嘅香港點解會出現咁多困境咧？ 係， 然後由個困境咧點樣由人禍咧去到天災， 係 兩個都係完全咧好密切嘅關係嚟嘅。咁呢個亦都包括咗整個嗰個社會。嗰、那個環境啊，國際 啊， 然後咧先再翻嚟我哋香港嘅管治 啊， 然後先再去到點樣面對呢個疫情咧，我哋變咗束手無策，變成今日嘅困境咧。 係係， 所以全部咧都係有因有果。 有因有果， 係啦。所以咧，其實一講起嚟咧，就真係好多嘅。咁但係講嚟講去咧，就一樣嘢嘅啫，就係呢一個嘅易經已經講咗嘅啦。所有咧都係基本上一個嘅起伏， 係 嘛？大家都知道啦，物極必反。是咪？疲極就太耐，咁我哋香港咧就是、太極疲來，所以變成咗咧就今日咁嘅情況。咁、 哦、 呢個嘅疫情咧，其實係乜嘢咧？只不過係個波浪裏邊啊，其中一個咧好大嘅一個嘅打擊。 係， 所以呢個波浪咧，其實係相當嚴重嘅，即係話咧，香港真真正正變成今日嘅困境嘅話咧，可以話呢個疫情咧就係呢一個嘅啊壓喺駱駝上面咧最後一根稻草，嘣！咁、 哦、 於是咧就壓到我哋咧就唞不過氣來，於是大家都出唔到門口啦。 哦，阿、啊、譚教授，你同唔同意阿彭博士嘅睇法啊？ 佢我師傅嚟嘅，我點解唔同意啊？真係你知啊，我係徒弟嚟嘅喺易經呢、這個啊。 唔、 啊、 係，我知你好熟噶，你話你386個牛，你全部都記曬 啦。唔係，佢吹牛嘅啫。 咁我想咪啦，我又咁啊，我都要攞佢啲料嚟吹下牛咯。唔係我，因為我想寫一本叫《圖經》，咁 啊 一寫親屬於呢啲經類嘅嘢咧，咁佢有個出處啊嘛，咁佢個出處之一就是來自《易經》，咁所以咧我就花一定嘅精力啊，去了解個《易經》個佈局點，咁後來邊我發現到，即係經過都成20多年啦，成日諗呢個問題，即係我收咗咁多古代地圖啊嘛， 咁你係地圖王。 就報紙啊嘛，報紙都有成，而家我估計近80000張嘅。 咁你頭先阿彭博士講到咁多即係遠因啊，咁多前因後果啊，其實你做地圖王啊，你都睇到好多嘅蛛絲馬跡嘅喎。 咁一定係啦，佢好似 睇到一個 track 咁樣，點樣？ 佢好似照妖鏡咁樣，個鏡啊，照住個世界。咁呢個第一咧，我睇落個鏡嗰度咧，我睇到啲現象。 哦。 咁易經大家都知咧，佢係有個象嗰個因素喺度。 係。 同埋。像里面反映佢个 個意思喺裏邊啊。咁啊，嗰個理個問題，個道理係喺邊度咧？咁啊，你睇咗個樣啦，知道個道理啦。喂，咁點樣話會變化咧？咁呢個變化裏邊有一定嘅推演嘅依據，就係嗰個數嗰個問題。係。咁所以佢表現嗰三樣嘢就叫即係象理數。係。係嘛？但佢中間嘅關係就係如何變出各種嘅現象出嚟。咁所以我花好大精力咧，只係探索呢方面嘅即係我哋祖先啊，創造嘅一個思維系統。我就信一句説話，我都係跟孔夫子學嘅啫。佢叫做善逆者不卜。咁我又唔係好善於易經嘅，不過都係學習中。咁但係我就唔需要卜嘅，因為我記住佢嗰啲現象，同埋點解呢個會彈去嗰個又變到第二個？我哋又變卦，你喂係咪變卦啊？你又即係問啊？你咪變啊？變咗乜啊？咁即係呢啲都係閒談會出嚟啊！佢呢個變呢個字咧，正如阿彭大哥講，佢即係話係呢個有一定嘅道理喺度。我哋嗰陣時咧，一般人就唔去研究嗰個變化點。啊！佢知道，又出新嘢噶啦，咁啊，又出新嘢，咁啊，以變應變啦，咁即係佢呢啲係常規嘅反應嚟嘅。但如果你真係要知道而家發生咩事，譬如今日講疫症問題啊，喂，將來點啊？話呢只嘢啊，仲行唔行得通啊？再搞落去會唔會變到第二隻出嚟啊？如果你好小心睇翻即係 WHO 嗰啲報告咧，即係。里面已经反映话呢一只咧条命唔会好长嘅，系嘛？佢嗰系WHO 嘅报告里面第三个报告里面已经反映出嚟，即系西方都咁睇嘅，唔系我哋有用易经去睇。咁下一只嘢咧，佢话你不以掉以轻心，可能比呢只嘢仲坚。佢提出呢啲咁嘅嘢。 不过阿谭兄啦，我或者作少少更正啦。善逆者不卜咧，其實應該係善逆者不占，就唔係孔夫子講嘅，應該係出自荀子嘅。荀子嘅大略篇啊，講呢個善思者就不悦，善逆者就不占，善禮者就不上。咁但係孔子咧，的確係易經專家，因為個所謂叫偉篇三絕啊，佢攞啲蘆葦整嗰啲易經咧，整到斷曬啲蘆葦斷曬，即係你叫佢幾勤力。咁所以問題就係、是。這個孔子呢真係易經之外，佢有一句名言叫做咩？叫做假我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咁啊，好多人解法話五十係究竟係五十歲咧，就五年至十年咧？咁因為古代冇標點噶嘛，佢唔止話五十先咁遲學易，好早學易。因為而家相傳我哋嗰個易傳咧，就孔夫子作嘅。即係裏邊啲好勁嘅，啲契詞啊，裏邊好多好多哲學嘅文獻啊。咁啊，白文基，你又認為因為易經咧好變化萬端，佢通常分兩派嘅，有啲啊叫做義理嘅，講易經裏邊嘅道理，裏邊嘅哲學；一啲啊叫象數啊。漢朝我哋講漢易同埋宋易，宋朝易經合埋義理掛帥，漢朝易經就象數派。阿白文基，你係偏於邊方面咧？ 其实我而家两边都涉猎，因为咧，我觉得一个世界好紧要嘅，就唔可以用一个角度去睇呢个世界，你一定要能够将你嗰个嘅，即系呢个嘅视野啊，能够多角度去睇先得。咁所以我自己嚟讲咧，我就以呢一个中华文化同埋呢个管理学咧为重心。 系， 所以我咧就系好着重一样就系应用。 系， 即系我哋学咁多嘅。中華智慧好，文化好，學咁多嘢都好，你要用得到先啊嘛！唔用得到嘅話咧，你講咁多轉牛角尖冇乜意思嘅。 係， 咁所以呢啲就係我好強調嘅。係，咁我就發覺一樣嘢咧，其實咧就係呢一個嘅術數咧，象數呢一邊咧，其實佢係佢有佢本身嗰個玄妙嘅地方，係可以能夠輔助到一個純義理方面嘅邏輯哲學思考嘅。咁呢兩面其實咧係不能夠呢個嘅即係偏廢嘅。咁好似或者我哋翻翻嚟講翻呢個嘅疫情啦，好嘛？咁我咧就對呢一個疫情啊，你嚇阿飛哥你咧就提出啲咁嘅題目啦。我初就覺得，咦好得意喎呢個題目。咁點樣先至能夠可以應用翻我哋香港而家嘅情況咧？咁啊，咁我可以想講一講咯。首先咧就係咧， 即係大家要清楚咧，就係我哋中國文化咧對嗰個宇宙個分析係好清楚嘅。咁我會由呢一個佛家嘅緣起性空開始。 嗯， 因為點解咧？緣起性空好簡單嘅啫，根本就話咩就空咧，就係所有啲嘢都冇獨立嘅。 嗯， 全部都係有因，然後先有果嘅。咁我哋今日嘅疫情個因喺邊度咧？然後個果而家我哋又見到啦，係咪全人類咧，大家都係忍受緊呢一個疫情嘅情況。咁個因喺邊度嚟咧？同埋呢個因咧，如果佢本身係發生喺個地方嘅時候，慢慢咧亦都會延，慢慢都會咧伸延到其他地方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哋香港咧，其實咧，你睇翻下咧，係由呢一個嘅新冠咧，係由2019年開始嘅。咁嗰個時候咧，我哋香港咧講過啊，好遠啊咁嚇之類嘅嘢。但發覺一樣嘢越嚟越傳嘅時候，但係咧，我哋香港係做得非常之好嘅。直至去到呢一個嘅2022年嘅一月啊，我哋都仍然相當能夠可以清零嘅咁滯嘅。咁你睇到呢一段時間裏邊咧，其實香港政府好，香港市民好，係我哋做咗好多功夫咧，係能夠防止到呢一個咁嘅疫情咧喺香港蔓延嘅。嗱，咁呢一個咧，如果用易經嘅角度睇咧，呢個係乜嘢咧？就是、第一個階段啦，就係、是、潛龍勿用。潛龍勿用咧，就係、是、未到我哋嘅時候。但第二個階段咧，就係呢一個嘅見龍在田啦。咁我練龍好大嘅功夫咧，就能夠可以撳住呢一個咁嘅疫情。但係咧，其實仲有一樣嘢咧，阿譚兄咧就唔止係不卜嘅問題。其實真正要講嘅咧係咩？就係、是、不學亦咧不可為將相。咩意思咧？就係呢一個嘅唐朝嘅虞世南講嘅。係係啦，咁佢講係乜嘢咧？就係、是、咧，你做一個領袖啊。或者一個嘅皇帝好，呢、這個嘅宰相好，將軍好，你所做嘅嘢，所一唔某一個決定，都係影響好大嘅。咁所以你唔明白呢個宇宙間嗰個變化嘅咧，其實你嘅管理嘅嗰個能力咧係打折扣嘅。嗱，咁我想講翻呢一度啦，講翻呢一個咧，應用翻喺香港嘅情況啦。就你睇下去到呢個2022年咧，到一月嘅時候咧，即、就、係、是、今年一月咧，我都仲覺得啊，好安全啊，咁樣係嘛？咁咧，所以喺嗰個時候咧，我其實好欣賞阿林鄭噶，即係我都已經落咗好多功夫嘅。好啦，但係就因為咁樣嘅時候咧，佢冇睇得到喺一個咁樣嘅防止嘅情況，如果一爆發嘅時候咧，係冇得救嘅，因為一上咗呢個或若在於呢個階段嘅時候咧，一爆上去啦，呢、這個短好時間好短嘅時間，但係一爆上就好犀利嘅。咁所以即係話俾你咧，如果你最初見到嘅時候，你唔即刻去呢一個嘅用呢一個嘅方法去果止嘅咧，後邊嗰個係救唔到嘅。就算幾多個方艙醫院落到嚟香港咧，都係冇用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好緊要一樣嘢就話咧，如果你明白嗰個易經嘅道理嘅時候，你就知道個事情嘅變化去到邊度嘅時候，係未到呢一個或若在於呢一個階段上嘅時候咧，就需要立即採取最重要嘅任何嘅方法去阻止佢。如果唔係咧，以後咧係救唔到嘅。以後所嚟嘅嘢咧，都係根本你做乜嘢嘢咧都幫唔到好多嘅。所以點解去到一爆發嘅時候，你諗下成個香港真係亂曬龍嘅嚇？嗰、啲老人家啦。連呢一個嘅好多人去世啦，咁嗱呢啲咁嘅悲劇咧，其實啊應該如果你認明白易經嘅道理嘅話咧，就應該係清楚知道，喂，第一樣嘢就知道預防咧係勝於呢個治療嘅。 係，哦，阿譚兄你點睇？ 嗱，咁講翻咧，因為頭先我多謝你指正翻邊個講呢句嘢噶，係嘛？但我想指出唔係呢個問題，邊個講唔係最重要，即係我。講到如果一陣間我提到卦象嗰個啫，唔係我占卜出嚟嘅，而好多時人哋用經當佢係一本占卜嘅書，即係你一問一啲另外一樣嘢咧，好多時會用嗰個占卜呢個方法，千百年嚟我都係用呢個方法嘅。啊，當然我認為啊，邊個頭先講乾卦嗰個問題，梗係唔係占卜出嚟，即係我哋大家同埋個流人嚟噶嘛。啊，我哋對。講未來的事通常我們都要先掌握過去的事、然後再將過去的事我們看清楚現今的狀態是怎樣、我們才再預測將來的變化是什麼變化的因素呢、加上去今天的狀態我才告訴你明天大家知道有本書叫做推背圖、當初這本書能夠寫成都是由兩個人寫的一個人專門研究天象李淳風、他研究這個天象嘛是吧但是他知道看天象是看過去發生的事 有呼應、啊、有感而應、啊、即這些現象呢就 產生了今天的世態出來。咁你明白到今日嘅世態，佢又話袁天罡喺度，佢係搞易經嘅，佢預測即係將來嘅變數嘅，佢將將來嘅變數擺落去今天嘅實際情況，連喺過去裏邊嗰個逐步嘅積累嘅現象啊，咩因素影響緊方方面面嘅嘢，佢鋪排得好清晰啊，先可以進行嗰個叫推演。咁所以我特別翻去嗰個疫症嗰個問題咧，就係、是、就呢個問題睇，實在易經因為佢有64卦衍生出嚟嘅384爻噶嘛，就有兩個用爻加埋嗰兩個咧，就386個唔同嘅現象，都係即係現象性嘅東西。特別人喺呢個現象裏邊起乜嘢嘅作用？咁翻到易症嗰度咧，我少少唔係一定正確啊，我都係嘗試喺成個。六十四卦里面找哪个现象是跟我们这个疫症是比较近似的呢，即是我去这么看问题，什么东西可以解释到今天的变化，其中有几个现象，因为我们要看有些社会现象，有些经济的现象，又有些呢就是这个疫症的本身的现象，那我找到呢，就比如那个我都跟不同人谈这个问题，他们通常綜合了各方的意見，都認為有幾組這些在個易經的卦象裏面 要特別注意。他剛才說了，馮大哥就說了個乾卦，我說個古卦的問題，他古卦就是第十八卦來的，如果你篤落去， 那個是病毒卦嚟喎，山蟲喎，山蟲。 梗係啦，佢因為 命上山蟲， 佢屬於物負而後重生噶嘛。咁同埋佢產生嗰陣時前邊，原來有一個隨卦嘅，那個隨卦咧就係、是、你 隨卦即係變咗有 天意，同埋順水行舟，擲善而從之咁。但慢慢你唔知道，原來吸納咗一啲唔好嘅因素，譬如輸入嗰啲嘢係外來噶嘛。咁所以佢後來產生咗呢個人。有病啦，咁佢係一個狀態，即係佢都走曬出嚟啦。咁所以呢一組我哋要盯住，另外一組我哋要盯住咧，就係嗰個經濟現象啦。即係飯飯都唔通啊，大陸又唔通，外國又唔通，所以我哋又想揾餐飯食都幾難，冇曬遊客係嘛？我哋注意到呢個剝卦喎，剝卦佢跟住同佢相關嘅有一個變化嘅趨向，就產生咗個復卦。佢實在就係、是。兩者之間咧，係 個中卦嚟嘅， 係佢係100%咁調轉咗， 係啦，冇錯， 係嘛？隨卦同古卦又係喎，100%調轉咗。 好啦，譚兄，我哋要休息一陣，我哋聽首歌，然後翻翻嚟繼續同大家咧講呢個易經智慧睇呢個係香港嘅疫情。就話鄭融唱嘅歌，個個都要注重啊，叫做多喝水。

这个星球上史上出现过最强的食肉兽系人类。人类自古以来就习惯食肉，但纯素主义近年大行其道，好多人转为食纯素。 不过完全不食肉其实都不得的。 电视纪录片《纯素主义》，深入了解人体的需要，一起听下医生有什么建议。 星期三晚11点， 港台电视3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我哋今晚嘅题目系从易经嘅智慧看呢个新冠嘅疫情。咁啊，直播室度有啊彭云基同埋啊彭云基博士同埋啊呢个谭少章教授啊，两位都系易经专家。 喂，唔好咁讲。 咁啊，头先啊彭博士讲到啊呢个领导人要。要懂啲易经嘅智慧嘅，咁我谂起我哋嘅特首啊林郑月娥咧就几个月前曾经开过记者招待会啊，佢就同大家讲，同记者讲，佢话内地而家提倡呢个动态清零啊，佢唔理解动态点解，佢话好难理解，佢唔知系咩叫动态清零嘅动态，佢知嗱呢个系记者招待会讲啊，我听到到啊，咁又系好难理解，其实动态啊，唔知阿彭博士同唔同意？其實就係易經嘅智慧，即係動態嘅意思咧。其實易經智慧裏邊，因為易經裏邊講三才嘛，天地人啊嘛，任何做任何嘢咧，你用易經智慧都要講天時地利人和，依三者配合得好咧就好嘅。所以頭先彭博士講到話乾卦嗰個九四或弱在冤咧，就因為問題你易經好有趣嘅，佢嗰個六個爻咧。第一二爻就属地，二三四爻就属人，五六爻就属天。咁所以问题就话，头先阿彭博士讲到话，或若坐冤乾卦嘅九四嗰、那个属于人嘅，即系人祸就系最大剂嘅。你人祸人处理啲唔好咧，毛泽东讲人的因素第一啊嘛。你人处理啲唔好咧，仲大剂过天时，大剂过地利。你又唔识 do 啊？你嗰个人祸要特别要留意。所以孟子讲得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吧彭博士？ 嗯，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人才是最重要的嘛。 嗯、 天和地只不过是环境来的。 是。 给我这个环境，人在里面是最活的。我想驳回刚才那个继续讲，就是这个的墨若在渊之后呢，基本上呢就是飞龙在天。飞龙在天的意思就是应该去到做顶的了。咁你諗喺嗰段時間咧，其實咧，我哋去到呢一個嘅三月份嘅時候咧，嗰、那個疫情咧係最檔嘅，去最頂嘅。咁但係咧喺二月嘅時候，我哋已經錯過咗咧，將佢撳嗰個時候。咁但係去到三月嘅時候，好啦，樣樣都好似掂曬啦咁樣。但係其實咧，當你去到頂嘅時候咧，跟住慢慢就會跌噶啦。咁所以去到呢一個嘅我哋嘅四月份呢個時候咧，其實開始慢慢咧呢個疫情咧就會比較上咧係平和啲嘅。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在這個的或若在冤那段時間裡面，我們犯了最大的毛病，就是我們損失了很重要。那段時間我們損失了什麼呢？因為影響深遠，政治、經濟、民生、民心和國際形象的信譽和這個信心都損失得很大，就是因為我們掌握不到這個的或若在冤這段時間是最危險的。一過咗之後咧，其實咧要補救咧已經好難噶啦。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所以喺用呢個咁嘅時候咧，我覺得喺呢一個唔能夠掌握呢個咁嘅 cycle 嘅話咧，呢、這、一個嘅政府一個好大嘅問題乜嘢咧？就係咧點解一早就已經定咗要去到4月21日，然後先至可以放寬咧？因為咧，凡係呢啲咁嘅變化情況，頭先啊飛哥你所講嘅啱噶啦，就係話咩叫動態清零啫？動態清零即係話俾你聽，喺一個咁樣瞬息萬變嘅一個疫情之中咧，易經都講啦，變化得好緊要嘅。咁你能夠可以掌握佢咁變化嘅脈搏先得噶嘛？咁如果變化脈搏嘅時候，就需要咧 又真係要審時度勢，然後作出正確嘅決定啊嘛，唔係一定就哦，我而家停就停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唔係咁樣做法噶嘛。因為呢個疫情嗰個變化太快啦，所以變咗嚟講嘅咧，你唔能夠定咗，而嗰個影響啊喺整個民生同埋嗰個經濟方面咧，影響太深遠。所以但係如果你明白呢一個嘅易經嘅道理就清楚啦，唔係咁嘅方法嘅，唔可以用定實嘅，而係咩咧？不斷咁樣可以去變化，不斷睇個形勢，然後先再作出嗰個政策嘅決定。所以呢個嘅就係動態清零裏邊咧其中一個嘅原則同埋精神嚟嘅。 係啊。咁啊，陳教授，你點樣睇啊？而家成日話對應疫情咧，兩種嘅，一種係動態清零，一種病毒共存。咁你用從易經智慧，你認為其實應該係行邊個方針啊？究竟係動態清零定係與病毒共存咧？ 即係呢個變成而家我諗喺香港呢個地方，甚至喺中國啊，喺外地都有爭議嘅，對於呢、這個睇法嘅問題，大家睇清楚就係西方佢幾大都行 病毒共存， 共存啊嘛，係嘛？咁但係如果你睇個西方嗰啲重要嘅機構，譬如世界衞生組織發表嘅東西啊，佢都話呢樣嘢就嚟就完嘅咯噃。佢睇到呢樣嘢，最近嗰個第三號報告書裏邊咧，即係親口講出嚟嘅，就話。有朝一日，由於而家我哋已經觀察到呢個病毒嗰個感染力同埋嗰個去勢咧，已經去到盡頭啦，所以唔需要好長嘅時間咧，佢可能嗰、那個即係破壞力就會大幅度咁降低。但是喺《易經》裏邊咧，我哋如果要查一查，知我哋24个氣節裏邊啊，即係我哋有個24个節氣啊嘛，嚇嗰、那個24个節氣。這個循環即係從即係嗰個病毒入嚟嗰陣時候，小寒啊、大寒啊， 係咪？佢就係怕熱唔怕凍。 係啊，咁如果過咗根據我哋嗰個氣節咧，而家就已經啱啱過咗嗰個清明之後噶啦。但我哋經咗3年喎，即係呢個病毒曾經考驗咗3次。而家大家好早注意即係西方個報告出嚟嗰個現象，就我哋嘅太空裏邊嗰個太陽黑子啊，即係嗰啲輻射嘅程度強咗好多。即係如果佢本身已經喺嗰個核糖核酸嗰個配對裏邊咧，已經變咗幾次嘅咧，佢可能抵受唔到嘅。即係如果 radiation 啊，即係輻射能量高嗰陣時，會破壞佢，咁可能存在唔到啊。我哋氣節裏邊都係試過，如果查翻中國嘅歷史裏邊，我哋大型嘅瘟疫咧。就叫做大疫不過3年啊，即係過唔到3年咁耐嘅，咁所以大家都期望住，就算從不論你同唔同意易經啊，但係而家佢天氣越嚟越熱，我今日睇下啲衫都著少咗啦，係嘛？肯定噶啦，啱唔啱啊？因為夠熱啦，夠興啦， 咁啲病毒就打低佢，就怕熱㗎。 喺易經嘅現象裏邊，佢説明呢樣嘢嘅。雖然佢亦都指出話，我哋而家係。即係頭先都講咗個剝卦裏邊咧，就係佢得一個陽卦，其餘嗰5個爻咧都係陰，都係陰嘅。即係一陽點撐嗰個陰咧，係嘛剝落啊嘛，全部跌曬。 而且嗰個陽係最冇力嘅，喺上九。 冇啦，同埋佢喺第一爻啊嘛，啱唔啱啊？咁而家佢下邊咧就個復卦嚟，如果你將佢顛倒嘅話，啱啱就係調轉咗佢，即係佢個。綜合變化，我哋通常叫中錯變化，裏邊有中錯現象，即係交錯同埋徹底咁調轉，調轉之後變咗恢復。 不過頭先你譚兄咧，我就特別有興趣你講嗰、那個蠱卦，即係蠱惑個蠱啊！我哋講就依個就係山蟲， 病嘅本身， 其實病毒故。咁啊，無獨有偶咧，我講翻起依個象數咧，依、這個邵康節，依、這個宋朝嘅邵康節咧，佢就有個。研究從呢個係用先天八卦嚟配合嗰個64卦嚟講呢個成個天象嘅現象，咁就講出咧就話有個所謂嘅圓會運勢，一個圓咧就有126,900年，唔好理佢啦。但係我哋對應翻佢講咧，佢就講咧，而家我哋從1984年開始到2043年呢60年咧，根據佢算，佢唔係 book 出嚟㗎，佢係算出嚟嘅。1984年至到2043年咧，唔係叫統運卦60年。 咁六十年咧，每十年一個牛，成個頂掛，呢、這個1984至2043年係頂掛，每十年一個牛咧，啱啱配好咧，就2014年至2023年啊，今年2022咧，依十年咧就配合到頂掛嘅第四牛。啊，頂位嘅第四牛就大件事啦，叫佢頂接觸就福公畜啊，其形屋空就點樣咧？就話嗰只頂啊！跌咗甩咗跌咗只腳折斷咗，就將嗰啲頂裏邊嗰啲咩佛跳牆冚就倒曬出嚟，咁啊搞到咧好樣衰，變咗好瀨氣。你睇翻香港依十年咧，2014年有佔中，2019年有反修例，跟住2020年咧有依、這個新冠病毒亂曬龍。咁所以個配翻依個頂掛嘅第四牛咧，就啱啱配合翻香港依十年好唔掂，就仲大劑。就如果你將呢個頂掛嘅第四爻變爻啊，陰爻變翻做陽爻咧，咁、那個變卦就變咗個咩卦？就叫做古卦。頭先阿譚兆將軍講話古卦啊嘛，病毒啊嘛，咁所以而家我哋仲喺古卦度。因為我睇翻，如果即係對應翻呢啲個古卦咁方面咧，而家因為去到2023咧，而家就去到咧古卦嘅山峰，依、這個係山峰古，去到古卦嘅上九。上九嘅牛詞點講啊？我唔知道我易經講得啱唔啱，要問下彭兄先得啦。上九我講嘅就叫做不是皇后，高尚其事。意思即係話咧，而家我哋對應嘅疫情咧，最緊要咧唔好靠政府，最緊要靠自己。不是皇后啊嘛，高尚其事嘛，即係個問題就係、是、最緊要對應對疫情咧，最緊要注意個人衞生，自己經常戴口罩，唔好同人群聚集。各方面都做足，或者依個係快速檢測，靠自己就好過靠政府。唔知阿排兄你同唔同意啊？ 如果從個嗰個管理嗰個角度睇咧，其實古卦咧就係根本係一種就整頓呢一個敗壞嘅方法嚟嘅。係，因為如果你本身壞曬啦，咁你點咧咁？咁咧就嗱，頭先你所講嗰個咧就係術數嘅。其實咧風水都有咁樣嘅講法嘅，即係話俾你聽咧就係呢個。呢段時間呢一、這個國家就會好嘅，慢慢會轉嘅。咁、所以而家我哋中國咧，其實慢慢咧步入一個嘅好順境，同埋呢一個嘅盛世嘅一個趨勢。但係未到，未到之前你都知道，黎明之前一定好多黑暗。咁所以咧，中國嘅盛世冇咁快，但係喺呢段時間裏面咧係好困難，一定要能夠克服挑戰。咁講翻個古卦係咩咧？其實咧就講。當你本身嚟講，真係已經好唔掂嘅時候咧，你就要點咧？就要整頓佢哋嗰啲咁嘅精神啊、物質啊呢啲咁嘅方面嘅嘢。仲要乜嘢咧？最忌嘅就係剛愎自用啊！咁咧就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仲要咩咧？要剛柔並濟。頭先你所講嘅不是皇后咧，高尚其事咧，喺呢個管理學我哋講咩嘅時候咧，當你已經將呢啲咁樣嘅壞嘅嘢冚唪唥慢慢整好佢啦，之後嘅時候咧，你就唔使驚啦。咁嘅話咧，整好咗之後就 OK 啦。咁其實呢個咧喺股價嘅盡頭咧，即係壞完咗之後咧，根本就慢慢會變好嘅。咁所以頭先阿譚兄所講嘅關於呢個氣候嗰個變化，完全係有一個關係嘅。咁但係我覺得更加重要一樣嘢係咩咧？就係嗰個變化根本上咧就係由呢個低慢慢上去嘅。頭先阿飛哥你所講問咧就係、是、喂，究竟呢一個嘅清零好啊，抑或係呢一個 病毒共存 係啊共存咧？其實個關鍵喺邊度咧？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呢個乾卦嗰個咁樣嘅上升同埋呢一個嘅亢龍有悔嘅關係啦。點解佢哋一定要係呢一個嘅係呢一個嘅共存咧？因為佢根本已經過咗呢一個嘅見龍在田嘅階段。而他哋根本咧係去到呢、這個已經去到呢一個嘅劃約在冤嘅階段咧，係冇得控制嘅，因為嗰個傳播嘅率咧太犀利啦。咁、所以咧，你諗下已經去到呢一個咁樣劃約在冤，已經係全部都散咗啦，點可能仲可以翻翻去原來所謂呢個清零嗰個關咁、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嘅方法咧係唔得嘅，所以變咗嚟根本唔係選擇嘅問題，而係根本冇得選擇。但係我哋中國就有得選擇啊嘛。因為我哋一路嚟講咧，控制都用咗好多嘅一個嘅代價嘅，而係令到呢一個嘅中國個國內個大陸裏邊咧，係基本上係能夠可以清零嘅。但係如果一去到呢個嘅劃藥在冤咧，就弊啦。所以點解而家中國喺我哋嘅 嗰個呢個內地裏邊咧，基本上咧就係做緊呢樣嘢，唔好俾佢咧爆到去到呢一個嘅或呢個嘅畫藥在冤包飆起嗰、那個，而我哋香港已經過咗呢個階段啊嘛，所以變咗我哋係冇法子噶，你唔能夠唔面對呢一個嘅共存呢一個咁嘅情況，係因為你根本控制唔到啊。 嗱，依個有趣嘅地方咧，又講起病毒依、這個究竟係與病毒共存，你話係清零？啊！啲清零咧，其實唔係話搞到零感染喎。而家內地成日都講冇搞錯，因為佢依個講法又俾人有個誤解，以為真係零感染。佢只係話咧清零嘅意思就係話能夠好好地咧掌控呢個疫情嘅變化，做一個好好嘅掌控者，喺仲管理落學難度要俾個控制住。嗱，依個講起依樣嘢咧，我講起咧要講易經智慧咧，好多人都冇留意。易經智慧咧有幾個判詞嘅，一個叫做吉，一個叫做凶。一個叫做無咎，咁但係講到咧咩叫吉咧？吉之前咧就有個過程嘅，就叫做悔，即係話你如果唔識得慚悔，唔識得悔過，咁你就會啊，你就會識得悔過，識得慚悔，你就會變吉。如果你唔識得量量量識個量，你唔識得量咧，見到啲小嘅出個毛病，你唔去處理咧，嗰、那個量就會變空。即係所以吉之前就係悔。空之前就是零，咁啊仲有一個叫無咎，咁所以我睇到咧就問題就話，如果你要吉即係清零咧，你就必須要經常檢討，經常要作好好多嘅功夫，咁然後有悔，然後先有吉，咁呢個叫動態清零。咁咩叫與病毒共存咧？病毒病與病毒共存就係等於易經裏邊講嘅無咎，即係可以共存啦。嗱，病毒同你共存咪即係無咎咯。即係無咎啊嘛，無咎咧喺逆轉度講嘅無咎嘅特色叫善保過，我哋今日講叫執漏，要識得執漏咧先至可以病毒共存。咁所以你睇你行邊條路啊？你想行吉咧，要行無咎啊？其實無咎都唔錯嘅，係咪啊？譚兄， 嗱嗰個情況咁樣嘅，呢個係一個人嘅思維方法，認為嗰件事會係咁嘅啫。但係而家從最新科學裏邊嘅報告出現咧。舊的病毒它已經去到變到一個階段它不會再犀利的了、即是它就算你中了它這隻東西真的不捨得人、它一路弱下去的但是問題在哪裡呢最新的報告出來都是 WHO 報出來的就是說這隻東西會找到新的宿主、它在個宿主裡面進行第二次的變革、出了另外一隻跟舊那隻完全不同的完全是過了你所有的而家打嗰啲疫苗可以控制， 咁啊大劑咯， 變咗第二隻嘢出嚟，梗係啦。所以如果你單線思維，以為喂冇嘢啦，我即刻可以群龍無首之後，我就可以再翻嚟潛龍勿用，我可以飛龍在天，爛咯。佢變咗第二隻嘢。依、這個報告係最新喺即係 WHO 裏邊公布出嚟嘅，而且佢已經發表咗喺嗰個 Lancet 嗰度。即是柳葉刀的科學報告裏面已經說新的一隻東西可能出來它找到新的宿主現在大家知道倉鼠有它說老虎有今年虎年、老虎又有、大猩猩又有馬騮都會有它會在這三這幾種的宿主裏面它變了第二樣東西出來、那時候呢、就不能夠因為現在有些國家它們開始已經冚唪唥躺平啦！新加坡又好，最突顯佢個 W 個報告就針對咗個 British Columbia， 即係加拿大嘅 BC 喺嗰度咧出咗個新嘅情況，就係佢感染率仍然好高，但係同時要擔心唔可以躺平，否則新嘢出嚟。 我哋有聲聽歌啦，翻嚟再繼續你講你嗰個新嘢出嚟嚇。容祖兒唱嘅《辛苦你了》。 试过从念书搜索我娱乐，看见我在照片中何其欢乐。也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细看会更放 我决志没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旁人失望，你爱我为我未曾越轨去对抗，那个我唯有工作才愿意疯狂，何曾想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宣布参选特首的李家超话，截至傍晚六点已经争取到700多张的提名票，决定听日前往报名参选。李家超在晚上总结今日的选举行程时候话，上午拜会了中国企业协会。下午举行了两场的视像会议，参与的选委大约有100人，来自不同的界别，他们都给予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有利他撰写政纲。李家超又说，现届政府已经有计划推进基本法23条立法，他会继承工作按部就班，积极推进立法，以符合宪制责任。被问到怎样解决陈同佳案件，他说要处理是非常简单，台湾当局应该立即接受陈同佳自首。警方至今就新一轮的电子消费券计划拘捕4人，涉嫌套现行为。另外就上一轮消费券计划的不法行为拘捕11人，这15人涉嫌干犯欺诈、串谋欺诈和盗窃等罪名，全部人正是保释候查。警方说，有骗徒以不法手段取得受害人的资料，冒充他们登记消费券，受害人其后自行登记消费券的时候才知道资料被盗用。亦都有个案是利用已去世的人士的资料登记，被消费券计划秘书处揭发。警方又说，有市民登记消费券的时候错误填写支付平台账号，令到款项落到去他人的平台，有关人士不肯退还，涉嫌非法侵吞他人财产。亦都有骗徒相约市民到指定的地点，并且提供付款码，再以折扣价容许现金套现，谋取当中的差价获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党没有自己的利益，党的领导干部更加不应该有自己的私利，要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和党的群众路线，将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给老百姓过好日子上面。习近平昨日下午到海南五指山脚下的水满乡毛纳村探访黎族的群众，又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察看公园的生态环境。他又强调，中国共产党关心的就是比全国各族群众的日子过得一日比一日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587点，升2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58点，升46点。

偏偏冇人提到皇后嘅努力同埋祝福。 於是，當所有人都寄望呢位國王同埋皇后唯一嘅後裔係王子嘅時候，皇后就話：我要嘅係女兒。仙子聽到皇后嘅宣告，答應佢會生下一位公主。同時，仙子又聽到國王嘅禱告，又答應國王，皇后會為佢生下一位王子。故事就喺呢一種錯摸之中發展，而結局係大團圓，因為皇后最終誕下一男一女。 我觉得更有趣的是卢梭的写法，他竟然在故事中间加插了一段对人民迷信信仰的批评，写得好像社会评论一样，而且占了大半版纸。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戴文豪的童话》，编者杜明威，由小麦田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仲有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啊，我哋直播室度有呢个彭云基博士，有谭少昌教授同埋小弟岑若飞。我哋讲嘅题目系从易经智慧看新冠疫情。咁头先啊，谭教授讲到啦，就话喂会提防个新嘢出嚟，系嘛？而家已经有几多有啲新嘢，又有咩诶 Omicron 加埋 Delta、Delta Cron。又話依個 Omicron 一、Omicron 二合併合為 XE， 我今日仲聽到只叫 XL 添喎，啊！ 真係 X 得少啊，真係少過真 係。哦，其實 事實上咧，而家嗰個真正嗰個情況咧，即係都係譚德塞講嘅嘢嚟嘅，因為佢代表最高權威啊嘛，即係唔係佢識唔識易經嘅問題，不過因為佢有班專家喺度研究緊呢樣嘢。 嗯。 所以呢，如果你將他講的嘢同我哋而家中國人過去易經裏面睇嘅嘢，即係一定要腳踏實地做事，就唔好我而家收檔噶啦，啊，我可以唔蘇你啊，我躺平啊咁，咁你分分鐘就蝦嘢， 哦， 就撞板。所以易經嗰，那個嗰離卦，佢，實在係第十卦嚟嘅。 啊，叫你唔好摸老虎尾巴。 啊，梗係啦，大佬你就摸你摸病毒嗰條尾啊，個問題喺呢度啊嘛。所以 老虎就係病毒。 實地啊，即係做嘢就唔好話我而家已經個我劫已經過咗啦咁樣，我乜都得噶啦，我而家走去晚晚二十四小時走去唱 K 啊，死火啦，啱唔啱啊？即係都係要睇定啲，小心啲，梗係要咁樣啦。我覺得呢條係唔係易經嘅問題。做人都要啦，你以前揩過咁多嘢，家家户户啊，最高紀錄所有報紙都買啦，750萬人裏邊咧，即係大家知個，即係逢係有七個就有一個，一般喺報紙賣出嚟。 而家110萬人啊嘛，話已經 你諗下， 已經唔係 佢呢個公佈啫嘛，係嘛？你已經係咁樣嘅事情，所以如果嗰陣時我哋太囂張啊，過分自信啊，好似放監咁咧。下一步啊，都幾難有好日子。 咁啊，阿彭博士，你點樣認為依個疫情究竟幾時收貨？以用易經嚟 其實咧，即係 預測。 頭先我哋最初開中明已經講咗啦，易經就係講呢個嘅宇宙萬物嘅變化啊嘛。其實你睇下我哋幾千年嚟啊，時不時就會有呢啲瘟疫噶啦。 係。 咁呢啲咁嘅瘟疫咧，正如阿譚兄所講，唔會過三年。好多時係咩呢？一陣就過咗噶啦。咁你諗下一樣嘢，咁我哋中國人點樣能夠可以咧咁樣生存落去呢？所以面對呢啲咁嘅大自然嘅挑戰係非常之正常嘅。你諗下，如果咁嘅情況之下，《易經》裏邊咧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核心思想，就話俾大家聽：做人咧一定要正，同埋仲有咧就係乜嘢咧？我哋呢個儒家所講嘅就係呢個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嗯， 最緊要係修身。咁所以咧，其實你要抵抗呢啲咁嘅邪氣咧，最緊要就將自己本身咧係能夠可以固本培元，能夠抵抗呢啲咁樣嘅疫症。 因為點解咧？其實真真正正最能夠抵禦所有呢啲外來嘅疾病嘅咧，就係你自己 免疫系統。 冇錯啦，你嘅免疫系統先係最重要，所以你根本你又唔使驚呢啲咁樣嘅疫情嘅。最緊要係咩咧？就一定要咧將自己咧嗰個身體咧健康，能夠可以提高呢個免疫力，呢、這個先係最重要。嗱，你睇到呢個咧先就係最大嘅一個防止呢一個嘅疾病侵害。咁咧，關於呢一個疫苗，所以咧點解頭先所講呢個嘅動態清零同埋呢個整個嘅疫經嘅變化咧，所有呢一樣嘅。當你嗰啲病菌嚟嘅時候咧，你諗下一樣，佢會一陣風咁樣咧，啊一路升到去到呢個頂，然後再慢慢去走。但係更重要一樣嘢咧，人類咧就會面對呢個問題咧，就發展出呢啲疫苗啦。咁所以嗰個時間越長嘅話，呢個疫苗咧就能可以發展出嚟。所以點解而家喺呢一個嘅內地啊嗰、那個嘅動態清零咧，其實係非常之聰明嘅一個策略嚟嘅。就點解咧？佢只要能夠可以盡量保持到佢唔會爆發出嚟嘅時候，於是就點啊？就能夠可以有足夠時間發展出呢啲疫苗，而到呢個時候真真正正咧，到佢完全啦慢慢普遍嘅時候咧，佢都能夠有好嘅藥，能夠可以咧醫治呢啲咁嘅情況啊嘛。咁所以你睇到而家根本咧呢個中國係將個全世界咧係對付疫苗咧係最聰明啊，做得最好嘅。但係當然個代價亦都好大。咁所以你就睇到國內點解個情況咧係用咁樣嘅方法去呢一個防止呢一個嘅疫症嘅蔓延咧？ 有啲人認為而家香港咧已經疫情開始放緩啦，由五萬變到啊而家又千，由五萬宗去到而家問題係千幾。就嚟三位數字啊！特首話唔使開記者招待會噶啦，已經啊！但係你睇翻唔可以話放鬆啊，因為問題內地而家仲係要仲係打緊仗， 係啊， 上海而家仲係啊會過兩萬啊，仲係上升緊嘅。而家內地仲係打緊仗，唔見得個嗰啲病毒啊走咗喎，隨時反彈喎。一放鬆咧，啲人又以為啊，又要唱 K， 又要食啊，以為一解禁一就可以鬆曬咧，就佢就即刻。俾你顏色噶啦， 所以我頭先話咧嗰個理卦，佢裏邊就講你而家摸緊老虎條尾喺度噶嘛，你唔小心踩親佢咧，佢絕對唔會放過。所以所有嘅行動咧，你只能做到險中求勝嘅啫。如果你想突破到，而且更重要就係你個事情一定要實實在在，你知道個情況咁，你先可以喐。如果我睇翻易经，佢呢个理卦变成两个卦象喎。当佢180度转咗，佢出个小速卦喎。如果净系交错每条阳爻变到阴爻，每一条里边嘅六爻嘅阴就变咗阳，阳变阴，阴变阳。咁佢出咗个咩？牵卦嘅，牵卦个性质就做人啦。内边你可以好有料，睇得自己好高，但你讲嘢就唔好咁。巴閉喎，否則嘅話人哋唔收你貨嘅喎，所以叫內高外低啊，仲要咁喎，處懷即係仲要虛懷處之喎，你要咁先得喎，好似空谷藏玉咁，你有件堅嘢，有好嘅諗法，好嘅轉變嘅勢態，唔好咁快住，睇清睇楚先，所以從內心世界，我覺得都係謙虛啲好啲。做事嗰陣時咧，實實在在啲睇清形勢，先至去反彈，唔好咧衝埋去，以為而家我真係啊，我又有自由啦，我又有民主啦，我乜都可以做啦，咁啊死火。 所以阿彭兄，你認為疫情都冇咁快過㗎係嘛？ 冇咁快過嘅，即係呢個疫情咧係會應該仲會延續嘅。即係冇法子可以完全清嘅， 冇諗住話好快脆就可以。 唔會，所以反而其實應該全民咧，應該係提倡咧點樣能夠可以提高自己嘅免疫力。譬如好簡單嘅啫，運動啦、所以咧其實中國文化裏邊咧好強調一樣嘢，養生先至係最重要，唔係睇醫生。所以點解好似靜坐啊、氣功啊呢啲咁嘅咧，甚至係呢個調養啊呢啲咧係好關鍵嘅。所以而家我話俾你聽咧，其實呢幾年嚟咧，我一路嚟講咧，我差唔多每個禮拜都食緊中藥嘅。我食中藥係做咩嘢咧？就要調理身體，調理身體，因為身體到咁上下嘅時候咧，一定就會乜嘢咧，就會咧能夠不平衡嘅啦。心肝脾肺腎呢個五臟咧，基本上一唔平衡咧，就會出現病嘅啦嘛。咁你免疫力咪會降低咯。咁所以能夠平衡嘅時候咧，其實你可以抵抗任何嘅 嘅疫情嘅。當然咧，太嚴重嗰啲你冇得救啦。但係問題你而家最緊要將自己啊嘛，你諗下多曬陽光、多運動呢啲咪好關鍵咯。咁如果你本身唔做呢啲嘅時候，你個身體弱嘅時候，你咪變咗好容易會受到呢啲影響，有呢啲咁嘅病菌嘅攻擊咯。係啊， 不過香港過去真係錯喺呢度，就個中醫個問題，即係傳統醫學係並冇採納。整個決策權係喺西醫嘅手裏邊，而嗰個政府最高層咧冇去將兩樣嘢拉到平衡。當佢一將自己嘅困境咧話俾中國國家內部嘅人知道，批嚟都係中醫。 不過你阿譚兄，你要依個題外話就講起，因為有個香港嘅西醫同中醫嘅問題，你又唔可以怪啲西醫，因為喺佢嗰個栽培過程、培訓過程啊，佢完全係冇接觸到中醫嘅。所以他會認為中醫是敵人嚟嘅，咁但係話呢啲邪、啲巫術、呢啲咁樣嘅迷信，咁因為佢根本唔識，係兩個 system， 同內地唔同喎。內地嘅醫生咧，佢係一齊喺培訓過程，佢係又學中醫又學西醫。 但係佢唔記得咗啊！我哋四億幾中國人喺清朝嗰陣時，西醫未入嚟嗰陣時，啲命全部喺中醫執翻嚟嘅。係，你點可以否定嗰四億人條命 咧？我知啊，但係佢個培訓啊。佢喺西方嘅培訓，佢完全唔知道中醫係乜嘢， 同埋佢搞唔清楚。 咁佢變咗，而家佢又掌緊權，佢梗係摟你啦。咁但係問題，佢要認識中醫，就要係將來喺嗰個醫科教育嗰度，其實要開始要改造嘅，即係話喺個醫生本身亦都懂中醫，亦都懂西醫。咁佢醫病嘅時候咧，佢就唔會排斥。 佢最大嘅錯誤係咩咧？係唔記得咗嗰個中醫係醫我哋嘅人本身。佢係西醫咧，醫個身體之外嘅嘢，醫嗰個病嗰個原因，但係佢就唔知最抗拒病嚟侵犯我哋就係我哋嘅身體嘅免疫能力啊嘛。 咪兩套價值觀，一個 身體裏邊嘅戰爭， 一個就醫病，依個西醫，中醫就醫未病。 我哋 中醫醫未病啊嘛， 個人 係嘛，醫你個人啊嘛。好啲食噶嘛，全部唔同，根本兩套制度，兩套佢哋又唔會咁唔知你講咩陰陽，又唔知你講咩嘢依個五行，依個中醫兩邊就全部有嘅。 所以呢個係最基本嘅中西文化。 所以香港應該中西醫結合嘅。 係啊， 冇 培訓要搞過，培養醫生要 當然困難啦，唔容易， 唔容易 㗎。嗰個制度上邊不接受。 啊，所以而家你問題，而家要依個病毒依個疫情，我哋講人禍啊嘛。其中係人嘅因，唔好講人喎，人嘅因素就話今日我睇新聞報都話係中醫由病毒依個病疫情到發展至今日，中醫係完全係入唔到醫院嘅，醫院以外， 香港啊嘛， 係香港係啊，入唔到醫院幫手嘅，係嘛？嗰個權阻擋住你啊嘛，根本已經係嘛？ 咪政府講咧就話床等人啊嘛，實在最重要嘅係病等醫生啊，病等嗰啲。人啊，特別有能力嘅人啊，就唔係張牀啊。佢個制度裏邊仲諗緊我以前唔夠牀啊，而家我大把牀等你。但佢要改變嗰種睇法。我哋醫緊個人，唔係淨係醫個病咁簡單，啱唔啱啊？ 所以啊， 未有病啊，要嚟嘅。 國士正啦，已經係做藥啊，修身啊，各方面點啊嘛。 其實咧，今次個疫情咧，從我易經我睇到咧就係、是。當你面對困境的時候呢，所有你過去的問題呢都會呢反映出來的。 嗯， 所以呢其實呢真真正正現在要面對的問題呢，就是疫情過後是怎樣去收拾，以及將呢這個過去所反映出來的天災人禍的那些的種種因素，要將它每一個逐個逐個呢是要能夠可以呢能夠解開它所知。所以為什麼易經裡面呢很多的卦呢是一連串呢講得很好的。譬如由困卦呢，井卦啦，係嘛？困井夾頂啦，你要改革啦，然後先至可以能夠咧真真正正去到一個嘅所謂大吉嗰個階段啊。但係好可惜啊嘛，易經都講得好清楚。當你係一個太極嘅時候，因為疲累，其實香港有今日嘅情況，完全係因為咧我哋過去咧能享受到太多嘅繁榮，所以而家受繁榮咗之後咧，於是點啊？過去大家開始咧就依家開始咧，慢慢咧就已經嚇，淨係咧乜嘢都唔做啦，慢慢淨係啦。於是點啊？慢慢就會出現好多問題啦。 啊、 無論你睇下而家我哋嗰個政府嘅架構，我哋嘅公務員嘅士氣，所做嘅嘢都係出現。所以好多人喺度嗌咧，就話啊，我哋可唔可以翻去呢個獅子山精神啊？我可以話俾你係唔得嘅，因為而家個環境係完全變曬啦，係會有另一個嘅循環咧，先再出現。 咁所以而家問題咧就係下一個嗰個嘅希望喺邊度咧，就應該喺下一屆嘅特首嗰度啦。 係，得啦，阿彭兄，嗱，你從易經嚟講咧，又好令人好憂慮嘅。你話太極匪來 ，OK， 但係你知道由太卦到匪卦咧，係爭一個卦，太卦之後就匪卦。然後由否極太來，由否卦翻翻到太卦，要行63步。 冇錯， 太卦到否卦行一步，即係好極一衰咧，就噗噗聲，好似高山掉落嚟咁樣。然後否極太來，你要一步步行翻上去，有排行。 咁係啊，呢個真嘅。即係你諗下，中間要經過 破壞二啊，破壞二啊， 冇錯啦， 唔見就難啦。 冇錯啦，即係等於都要而家咁啫嘛。大家香港而家啲問題，大家都清楚噶啦。開始嚇，好多人越嚟越知道啦。你點樣去逐步逐步去改咧？同埋你唔好唔記得喎，改革者係點樣啊？歷史上咁多千年嚟啊，唯一一個真正成功嘅只有商鞅 啊。 但係商鞅啊，佢嘅下場係點樣啊？大家都清楚，所以你就睇到改革者咧係好非常之艱巨嘅嗰個任務。 係， 所以路係自己行出嚟嘅。是很长，不论长短，只有自己肯去行咧，都会到我哋应该。 其实唔使行噶啦，你自然发展一定系咁噶啦。当你衰得滞嘅时候，慢慢又慢慢去咯。咁中间经过几多咧，就睇你磨练同埋究竟有几多嘅毅力同埋呢一个嘅精神去做到呢样嘢。 啊，所以系慢慢嚟啦，因为你嗰、那个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但系冇疫情冇快过去嘅。如果你通常讲话，你而家白云尾，通常点都要到九云嚟咧，然后先至有个新嘅气场、新嘅局面出现，应该到2024。所以我哋明年都要挨噶，睇样 唔系噶。九云虽然未到，但系其实咧好多已经转变噶啦。即係九個運嚟之前咧，已經開始轉㗎啦，所以唔使太擔心呢個問題。反而一樣嘢咧，就應該我先所講，就應該大家掌握翻呢一個易經嘅真正嘅精神，就係點樣咧？係能夠可以每一個人將自己做好。於是呢個先至能夠好簡單嘅道理啫嘛，就係呢個嘅匹夫之責咧，就係呢一個我哋而家要每個人做好呢樣嘢。如果做得好呢樣嘢咧，你唔使擔心嘅，所以唔需要太過擔心出邊點樣變到咧，將自己能夠可以收好，將你嘅身體調好，你就唔使驚呢啲嘢。同埋最大問題而家出現係咩咧？就啲情緒啊，嗰個諗唔通啊。因為當你喺困境嘅時候咧，這個先係最大問題嘛。咁但係其實情緒係咩？你係能夠每一個人都可以自己去做好嘅。所以如果你可以識少少佛學，你就明白點解要靜坐啫，點解要禪坐啫。其實一坐低嘅時候，能夠將自己全部咧封閉咗之後，將所有嘢放下啫嘛。當你放下咗嘅時候，喜怒哀樂都放下嘅時候，你個人咪定咯。咁於是就唔會受到情緒嗰個嘅波動嘅影響啦嘛。咁呢個咧，易經亦都講咗啦。好緊要嘅就係你能夠可以，頭先譚兄都講咗，謙虛係最重要嘅。好啦，然後跟住咧，你將自己能夠咧鞏固自己嘅。咁你變咗嚟講咧，你就可以應付一切嘅面對嘅挑戰。因為當你個出邊嘅嘢唔能夠控制嘅時候，就能夠可以將自己咧本身咧呢個嘅建立嘅正能量。於是你能夠可以咧以不變就應萬變啦。 不過我哋而家面對嘅咧就係話講你又唔聽，聽你又唔做，啊一做你又錯，錯你又唔知錯喺邊度，話俾你錯喺邊度，你又唔去改，係嘛？是都要你改，如果唔係你繼續錯落去，你條氣又唔順，咁點解決呢個人嗰種即係傾向慣性咧？咁呢個係好多即係老百姓咧，一般人都講呢句説話，唔係唔知個道理，佢硬係聽唔入腦，又唔係好明白你講緊乜《易經》啊，什麼東西啊，阿爺嗰啲啊，祖宗嘅嘢。啱唔啱而家？ 所以有聽眾已經問啦，你哋係咪講緊吹水易經？有聽眾嘅反應， 好嘢啊！聽緊啦，而家係吹水 嘅 啫。 好啊，我哋講下聽晚嘅題目啊。聽晚咧就係米哈同埋 Simon 虛同你哋講細微建築，同你大家講下建築。咁啊，跟住落嚟就係那些年張偉基嘅節目啦。最後播嘅歌就係張國榮唱嘅《心跳呼吸正常》。拜拜。 好，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有心仍来点关心。 放松，仍承受得起，虽已受创。其实我即使孤单，依旧受磨。其实你不必担心，我无试过有心，然而无谓贪我。放心，我抗尽空虚，总会面对。放心，我挨岸漆黑，总会渐退。无论当天撕得我心多破碎，我已太懒太累，分错或对，放心，还未唏嘘。心跳呼吸正常，不要担心冷场，不要关注未找到新欢良相。诱惑操跟过长，不过请你别问着，为我操心肩紧张，心跳呼吸。